俄罗斯塔斯社、俄罗斯新闻社、商人报、伊朗通讯社、日本共同通讯社、朝鲜友好协会波兰支部网站、波兰网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业分别在25号和26号报道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国务卿竟敢放出挑衅性质的妄言，诽谤享有尊严的朝鲜政府一事所回答朝中社记者提问的内容。